第十一章，黎巴嫩，打开你的门，让火来吞灭你的香柏。松树，哀嚎吧，你们香柏已被伐倒，高大者已被摧毁。巴上的橡树，哀嚎吧，因为不可深入的树林全已倒下。听，牧人在哀嚎，因为他们的光荣已被破坏。听，幼师在咆哮，因为约旦的豪华已遭摧毁。上主，我的天主这样说，你要牧放这待宰的羊群，那些购买他们来宰杀的以为无过，那卖出他们的还说上主应受赞美，因为我成了富翁。那牧放他们的毫不怜惜他们，我也绝不再连续着地上的居民。上主的断语，看，我要将每个人交在他的牧人手中和他的君王手中，让他们毁灭之地，我绝不由他们手中抢救。这样，我就代替卖羊的人牧放待宰的羊群。我取了两根棍杖，一根我称他为爱护，一根我叫他做联合。我这样牧放了羊群，在一个月内我竟废除了三个牧人。终于我的心神也厌烦羊群，而他们的心也厌恶我。于是我说，我不愿再牧放你们，那要死的就让他死去，那要丧亡的就让他丧亡，那剩下的就让他们彼此吞噬。以后我就拿起我的棍杖爱护，把它折断，借以废除我与众百姓所结的盟约。盟约便在那一天废除了。于是那些注视我的羊贩子便都知道这是上主的话。以后我对他们说，如果你们看着好，就给我工资，不然就算了。他们于是衡量了30两银子做我的工资。那时上主对我说，你把他们对我所估计的高价投入宝库内，我就拿了那30两银子投入上主殿内的宝库里。然后我又折断了我的另一根棍杖联合，借以废除犹大与以色列间的手足情谊。上主又对我说，你再为你取一套愚昧牧人的服装，因为看，我将在地上兴起一个牧人，那丧失的他不去寻找，那迷途的他不去搜索，那受伤的他不去医治，那病弱的他不去扶持，却要择肥而食，并且剥去他们的蹄子。祸哉那抛弃羊群的愚昧牧人，愿刀剑落在他的臂膊和他的右眼上，愿他的臂膊枯槁，愿他的右眼完全失明。